竖立着一大堆奇形怪状的岩石，活像是经过一场猛烈的大火以后所结成的东西。这就是迪波伦岛了。登蒂斯站起身来，向前走了几步，一面热烈地做了一个感恩的祷告，一面就直挺挺地在花岗石上躺下来，似乎觉得比睡在鸭绒被上还要柔软。然后也不管刮风下雨，他就像那疲倦到了极点的人那样沉入了甜蜜的睡乡。一小时以后，埃德蒙被雷声震醒了，大风暴已脱了缰，正在以雷霆万钧之势奔驰，闪电一个接着一个，像一条浑身带火的赤脸蛇飞过天空，照亮了那混沌汹涌的浪潮卷滚着的云层。邓迪斯没有弄错，他已经到达了两个小岛中的第一个，这的确是迪波伦。他知道这个地方是草木不生，无处隐藏的，但要是海能稍微平静一些，他可以跳到波浪里，再游到里马岛去。那儿也和这儿一样的荒芜，但地方比较大，因此也容易躲藏起来。一块悬空的岩石给他做了暂时的躲避处，他刚躲到它下面，大风暴就又以万马奔腾之势发作了起来。艾德蒙觉得他身下的岩石都在震动，浪头凶猛地冲到花岗岩上，泼了他一身的浪花。他虽然很安全，但他在这耀眼的雷电交战之中开始感到眩晕。他似乎觉得整个岛已经在连根震动，像一艘下了锚的船在断缆以后那样被带入风暴的中心。于是他想起自己已经有24个小时没有吃喝了，他伸出手去，贪婪地捧饮着积存在一个岩洞里的雨水。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正巧一道闪电，这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驱走了黑暗，直射到了上帝灿烂的宝座脚下。借着这道电光，邓迪斯看到在利马岛和克罗斯里加之间还不到1法里远的海面上，有一艘渔船像是一个魅影似的正被风浪驱破着疾驶。一秒钟以后，他又看到而且更近了。邓迪斯用尽气力大喊警告他们所处的危险，但他们自己也已发现了这种危险。又一次闪电使他看到有4个人紧紧抱住了折断的桅杆和帆索，而第5个人则抱紧了那破碎的舵。他所看到的那些人无疑的也看到了他，因为风把他们的喊声带到了他的耳朵里。在那折断的桅杆上，有一张破成碎片的帆还在飘扬。突然间，那条挂帆的绳索断了，于是那张帆就像一只大海鸟似的消失在夜的黑暗里。同时他听到一声猛烈的撞击声，痛苦的喊声也传进了他的耳朵。在岩石的顶上，邓迪斯借闪电光看到那艘船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在碎片之中又看到了面色绝望的人头和伸向天空的手臂。接着一切复归于黑暗，那幅可怕的景象像闪电一样的短暂。邓迪斯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奔下岩石，他侧耳倾听，尽力查看，但什么都听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一 一切人类的呼声都已停止，只有风暴还独自在继续示威。风渐渐息了，大块灰色的云片向西方卷去，蓝色的苍穹显露了出来，上面点缀着明亮的星星。不久，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红色的条纹，波浪渐渐变成了白色，一道光线掠到波浪上面，把吐着白沫的浪尖染成了金黄色。白天来了。邓迪斯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站在这庄严红丽的景色前面，他转往城堡那个方向，望望海，又望望陆地。那阴森的建筑物耸起在海的胸膛，带着庞然大物的那种庄严显赫的神气，似乎君临着万物一样。这时约莫已有5点钟，海愈来愈平静了。此时邓迪斯想，在2-3个小时以内狱卒回到我的房间里去，看到我那可怜的朋友的尸体，认出是他，就会找我，找不到我就会去报警，于是会发现地道，那2个抛我入海的人就会被召去追问，而他们一定是听到了我的喊声的。那时满载着武装士兵的小艇就会来追赶那不幸的逃犯，大炮会向每一个人警告，叫他们不要庇护一个走投无路、赤身裸体、饥寒交迫的人。马赛的警察会在陆地上警戒，而保障会从海面上来追赶我。我又冷又饿，我甚至把那把救命的小刀都丢掉了。哦，我的上帝呀！我受苦真已经受够了，可怜可怜我吧，救救我吧，我也毫无办法了。当邓迪斯像一个精疲力竭的人发抑郁似的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看到在波米奇岛的尽头，像是一只鸟儿掠过海面似的，出现了一艘小帆船。只有一个水手的眼睛才能认出它是一艘热那亚的独桅船，它从马赛港向海外疾驶，它那尖利的船头正在破浪而来。哦，埃德蒙汗道，想到半个小时以后我就可以加入到那艘船里，我还怕什么盘问、搜索、被押回马赛？可是我怎么办呢？我捏造什么故事好呢？这些人假装在做沿海贸易，实际上却是走私贩子，他们大概会出卖我以表示他们自己是好人。我一定得等一等，但是我不能等了，我饿极了，再过几个小时我的气力要一点都没有了。此外，或许堡里还未发现我已失踪，我可以冒充昨天晚上沉船的一个水手。这个故事正巧合适，也不会有人来拆穿我。邓迪斯一面想着，一面向那渔船撞破的地方张望。这一望不由得使他吃了一惊，岩石尖上挂着一顶水手的红帽子，缠岩的脚下浮动着几块帆船龙骨的碎片。邓迪斯的计划顿时就构成了，他向帽子游过去，拿来戴在自己的头上，抓住一块龙骨的碎片，于是尽力向那帆船所取的路线横截过去。我又救了，他喃喃地说， 而这个信念恢复了他的力量。埃德蒙不久就发觉，那艘帆船因为正遇着顶头风，所以正在伊夫堡和布兰尼亚灯塔之间强风斜驶。在这一刹那间，他怕那帆船会不沿岸航行而径自驶出海去，但他不久就从他的行动上看出，像大多数到意大利去的船只一样，他也想从杰罗斯语和卡拉沙林语之间通过。总之，帆船和游泳者已经慢慢地在接近了，只要他再往岸边靠近一些，帆船就会接近离他四分之一法里以内。他浮出到浪面上，做着痛苦求救的表示，但是船上没有人看到他，船又折了一个弯。邓迪斯本来可以大声地喊叫的，但他想到他的喊声会被风吞没。这时他很高兴，幸而自己预先想到保住了这块龙骨，而要是没有他，他或许无法到达那艘船上，而且要是不能引起他们注意的话，当然也无法回到岸上。邓迪斯虽然几乎一刻确定那艘独桅船的航程，但却仍旧焦急地注视着他，直到他又向自己折回来。于是邓迪斯向前游，但是当他们还没有遇到，那艘帆船又改变了方向。邓迪斯拼命地一跳，半个身体露出水面，摇动着他的帽子，发出水手所特有的一声大喊。这一次他不但被看见了，而且被听到了。那艘独桅船立刻转舵向他驶来，同时他看到他们已经把小艇放下来了。片刻以后，小艇有两个人划着迅速地向他摇来。邓迪斯觉得那条横木现在已经没有用了，就放弃了它，用力地游着向他们迎上去。但他对自己的力量估计得太高了，他这时才觉得那条横木对他是如何的有用。他的手臂渐渐地僵了，他的腿失掉了弹性，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他又大叫了一声，两个水手加倍努力，其中有一个用意大利语喊道：“加油！”这两个字刚刚传到他的耳朵里，就来了一个他再没有力量去克服的浪头，把他淹没了。他又浮出水面，用一个人快要溺死时的那种拼命的力量支持他自己，发出第三声大喊。于是他觉得自己又在往下沉，像是那要命的铁球又绑到了他的脚上一样。水没过了他的头，透过水他看到一个苍白的天和黑色的云块。一阵猛烈的挣扎又把他带到水面上，他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头发，但他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了，他也昏过去了。当埃德蒙·邓迪斯睁开眼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在独桅船的甲板上。他最关切的事，便是要看看他们航行的方向。他们正在迅速地把伊夫堡抛在了后面。邓迪斯实在是疲乏透顶了，以致他发出的那声欢呼被错认为一声痛苦的呻吟。我们已经说过，他是躺在甲板上的，一个水手正在用一块绒布摩擦他的四肢，而另一个水手， 他认得出就是那个喊加油的人，拿着一满瓢甜酒凑到他的嘴边。而第三个人是一个老水手，他既是临港又是船长，则带着人们感到自己虽在昨天逃过了灾难，却又说不定灾难明天又会降临的那种自信的怜悯神色，站着旁观。几滴甜酒使埃德蒙·邓迪斯衰弱的心脏重新兴奋起来，而他四肢所受的按摩则使他恢复了活力。你是什么人？船长用很蹩脚的法语问。我是……邓迪斯用蹩脚的意大利语回答。我是一个马耳他水手，我们是从希拉丘茨装谷物来的，昨天晚上起风暴的时候我们刚到摩琴家，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触礁沉没的。你刚才是从哪儿来的？ 就是从这些岩石上来的，也是我的运气好，竟然抱住了一块岩石，而我的船长和其他的船员都丧命了。我看到了你们的船，生怕留在这孤岛上饿死，所以我抱住一片破船想游到你们这儿来。你们救了我的命，我谢谢你们。当你们有一个水手抓住我头发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那是我呀，真是千钧一发，因为你在往下沉。 是的，我再次谢谢你。 哎呀，我简直有点犹豫。瞧，你的胡子有六法寸长，头发够一法尺，看来不像是一个好人，倒像是一个强盗。 邓迪斯想起，他的头发和胡子自从进了伊夫堡以后就没有剃过。是的，是的，在一次遇险时，我曾向宝洞的圣母许过愿，情愿十年不剃头发和胡子，只求在危难之中救我的命。啊，今天我许的愿果然应验了。 我们现在把你怎么办呢？ 哦，随便你们好了。我的船长死了，我只光身逃出一条命。哦，对了，我是一个好水手，你们在第一个靠岸的港口让我下去好了，我相信我一定能在一艘商船上找到一份工作的。 你知道地中海的航线吗？ 我从小就在它上面航行的。 那些最出名的港口你熟不熟？ 没有几个港口是我不能闭着眼使劲使处的。那个对邓迪斯喊加油的水手说， 哎，我说船长，假如他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么何不留他和我们在一起呢？ 哦，那得看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处于这个可怜虫的境况，人总是不免言过其实的。 那么我可以证实我说的话。 好，我们瞧吧。 对方微笑着回答。 你们打算到哪儿去？邓迪斯问。到理我呢？那么为什么要老是这么折来折去而不进锋直视呢？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笔直撞到李翁屿上去了， 你们会在他的旁边经过，离岸还有20多寻。 好了，去掌舵，让我们来看看你的本事。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

101.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凄 凉，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 But 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船长让埃德蒙·邓迪斯去掌舵，邓迪斯接过舵把，先轻轻用力一压，船硬舵而转。邓迪斯看出，这虽不是一艘第一流的帆船，但却尚可操纵如意。于是他喊道：“准备扯帆！”船上的四个海员都遵命行事，船长则站在旁边看着，劲风指使。邓迪斯又喊，水手们即刻服从。栓锁，这个命令也执行了。果然，正如邓迪斯的预料，船在离岸右手20寻的地方擦了过去。好啊，船长说，好啊，好啊！水手们跟着喊，他们都惊奇地望着这个人。这个人的眼睛里又恢复了智慧的光芒。至于他身体的坚强有力，他们是绝不会有所怀疑的。你看，邓迪斯离开舵把说，我对你们还是可以有点用处的，至少在这次航程中。假如你们到了离我那以后不要我了，可以把我留在那儿，我拿到第一笔工钱就来偿还你们借给我的衣服和伙食费。这时船长说，哈哈，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的要求合理就得了。只要你给我和他们同样的待遇，那么事情就算决定了。邓迪斯答道，哎，那不公平，因为你比我们知道的多。那个救邓迪斯的水手说。这是船长说，你这是怎么了，贾克布？要多要少，这是人家的自由啊。不错，我只是说说而已。喂，你最好还是借一件短褂和一件裤子给他，要是你有多余的话。 我没有，我只多出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 我只要那么多就够了，谢谢你，我的朋友。 加克布窜下舱去，不久拿来了两件衣服。邓迪斯带着说不出的快乐穿了起来。 啊，现在你还希望要别的什么东西吗？船长问。 一片面包，再来一杯我尝过的那种好酒，因为我有很久没有吃喝了。实际上，他已经有40个小时不曾吃过东西了。面包拿来了，杰克布把那只酒瓢递给他， 舵靠左。 船长对舵手喊。邓迪斯一面也朝那个方向看，一面把酒瓢举到嘴边，但他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中。啊，伊夫堡出了什么事了？船长说。吸引邓迪斯注意的是凝视在伊夫堡城垛顶上的一片小小的白云，同时又隐约听到了一声炮响，水手们都面面相觑。 那是什么意思？ 船长问。伊夫堡有一个犯人逃走了，他们在放警炮呢。邓迪斯回答。船长瞥了他一眼，他一把甜酒凑到唇边，神色非常镇定地喝着酒，所以船长即使有一点怀疑也因此被打消了。 哎呀，这种甜酒真凶得厉害呀。 邓迪斯一面说，一面用他的袖子抹掉了额头的汗。 管他呢。 船长注视着他，喃喃地说， 就算是他那也好，因为我总是得到了一个少有的好水手。 埃德蒙·邓迪斯假装说疲倦了，要求由他来掌舵。舵手很高兴的能有机会松一松手，就望望船长，后者示意他可以把舵交给他的新伙伴邓迪斯，于是就能时时看马赛方面的动静了。 今天是几号？ 他问坐在身旁的贾克布。 2月28号。 哪一年？ 啊，哪一年？你问我哪一年？ 是的，艾德蒙回答。 我问你，今年是哪一年？ 哼，你把他也忘了吗？ 好，昨天晚上我受的惊吓太大了。哼哼。我的记忆力几乎都丧失了。哦，我是问你，今年是哪一年？ 1829年。杰克不回答。邓迪斯自被捕那天起，已经过了14年了。他19岁进伊夫堡，逃走的时候已是33岁。一个悲哀的微笑掠过了他的脸。他自己问自己，梅西蒂斯不知究竟怎么样了，他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吧。接着他想到那三个是他囚居了这么久，是他受尽了这么多苦楚的人，他的眼睛里射出仇恨的光芒。他重新对邓格拉斯、弗南、威尔夫发了一个他在黑牢里发过的誓言，势必要向他们做不共戴天的复仇。这个誓言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威胁，因为地中海上最快速的帆船也不能追上这只小小的毒威船，船上的每一片帆都吃饱了风，只想离我那飞去。埃德蒙·邓迪斯上船不到一天，他就和同行的人们搞得很熟了。周南·阿姆里号的这位可敬的船长，虽然没有受过法利亚长老的教导，但对于所谓地中海这个大湖沿岸的各种语言，从阿拉伯语到普罗旺斯语，却都能一知半解地说几句，所以他不必雇佣翻译，多一个人总是多一个累赘，而且常常多一个泄露秘密的机会。这种语言的能力使他和人交换消息非常方便，不论是他在海上所遇到的帆船和那些沿着海岸航行的小舟， 或和那些来历不明的人。这种人没有姓名，没有国籍，没有明白的称呼，在海口的码头上老是可以看到他们。他们凭着那种秘密的收入过活，而由于看不出他们收入的来源，我们只能称他们是靠天过活的。我们可以下结论说，邓蒂斯是碰到了一艘走私船。由于上述的理由，所以船长收留邓蒂斯在船上，是抱着某种程度的怀疑的。他的大名是岸上的海关官员非常熟悉的，而由于这些可敬的先生们和他之间时时有勾心斗角，所以他最初以为邓蒂斯或许是税务局的一个密探，用这条巧计来刺探他这一行的秘密的。但是邓蒂斯操纵这只小船的熟练程度已使他完全放心。后来当他看到伊夫堡的上空浮起一缕像羽毛似的青烟的时候，他立刻想到他的船上已借了一位像国王那样他们要鸣炮致敬的人物。但老实说，这一点倒还没有如新来者是一位海关官员那样使他不安。可是当他看到这位新来的伙计的态度十分泰然，后者这一层怀疑也就像前者一样的消失了。所以埃德蒙·邓蒂斯倒占了一些便宜，他可以知道船长是何等的人，而可以不让船长知道他。不论那个老水手和他的船员用什么方法来进攻他，他总是防御得很坚固，丝毫没有泄露真情，只坚持着他最初的一番话，正确地描绘出那不勒斯和马耳他的详细情形。这些地方他原知道的像马赛一样清楚，所以这个热那亚人虽然聪明，却被邓蒂斯用温和的态度和熟练的航海技术蒙骗过去了。而且说不定这位热那亚人也是那些聪明人之一，他们除了他们所应该知道的事情以外什么都不知道，除了有心相信的事情以外什么都不相信。而就在这种互相有利的情况之下，他们到达了黎文啊。这儿埃德蒙又要经受一次考验了，就是在14年不曾看见过他自己的容貌以后，他还能不能认识他自己？对于自己青年时代的容貌，他还保存着一个完好的记忆，现在得来看成年时代的自己究竟变成怎样的一个人了。他的朋友们相信他所许的愿已经完成，他以前曾在利瓦纳停靠过20次，他记得在圣菲迪南街有一家理发店，就到那儿去刮胡子修头发。理发匠惊异地望着这个长发黑须的人，看他的头简直是像地向名画上的人物。当时并不流行这样的大胡子和这样长的头发，而现在假如一个人天赋有这样的美智而竟然自动愿意捐弃，一定会使理发匠大表惊奇。那位利万的理发匠毫不加以考虑，立刻就工作起来。手续完毕，当埃德蒙摸到自己的下巴已十分光滑，而头发已短到一般的长度的时候，他要了一面镜子，从镜子里来看自己。我们已经说过，他现在已经33岁了，14年的牢狱生活已在他的脸上 产生了一种所谓气质上的大变化。当迪斯进伊夫堡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幸福青年的圆圆的坦白的微笑的脸进去的。他一生中早年所走的路是平坦的，而在他的预料中，未来自然只是过去的继续。这一切现在都变了，他那椭圆形的脸已经拉长，那张带笑的嘴已有了表示决心的明确的线条，他那饱满的额头上出现了一条表示深思的皱纹，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抑郁的神色，从眼的深处时时会闪烁出掩饰和仇恨阴沉的火花。他的肤色由于长期不和阳光接触的缘故，现在变成了苍白的颜色，配上他那黑色的头发，显出北欧人的那种贵族美。他胸中深奥的知识已使他脸上布满了那种泰然自若的智慧的光芒。他的身材本来就很高，而由于经历含蓄了这么久，所以体力足和身量相配。丰富结实而肌肉发达的身材已一变而为消瘦劲健，文质彬彬的仪表，他的声音也由于祈祷隐气和诅咒而改变，时而温柔恳切，听来非常动人，时而语气粗鲁，几乎近于嘶哑，而且由于长久地处在昏暗或黑暗的地方，他的眼睛获得了猎狗和狼所独具的能力，能在黑夜里辨别出东西。埃德蒙登迪斯微笑地望着自己，即使他最好的朋友，假如他的确还有什么朋友留在世上的话，也不可能认识他，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周南阿梅利号的船长极希望留下像埃德蒙这样一个有用的船员，他预支了一些将来应得的红利给埃德蒙。理发店是埃德蒙化身的第一步骤，他的第二步骤是到一家铺子里去买全套水手的服装。我们知道那是非常简单的，只是一件连白裤子的水手服，一件条纹衬衫和一顶帽子。埃德蒙就穿了这套服装回去，把加克布借给他的衬衣和裤子还了，重现在周纳阿米里号船长的面前。船长叫他把他的身世重新讲一遍，他已认不出这个整洁文雅的水手就是那个留有大胡子、头发里缠满了海藻、全身浸在海水里快要淹死的时候赤裸裸地被他救起来的那个人。在这种使人爱慕的外貌吸引之下，他重新提议愿意长期雇佣埃德蒙·邓迪斯，但是邓迪斯有他自己的计划，不同意比三个月更长的时间。周纳阿米利号有一个非常得力、非常服从他们船长的伙计，船长一向总是尽可能地减少时间的损失。他在利沃纳还不满一个星期，他们的船上就已装满了印花纱布、禁止出口的棉花、英国香粉和厂方忘记盖上商标的烟草。船长要把这一切都免税弄出利沃纳，运到科西嘉沿岸，那儿自有某些投机商人把货物转运到法国去。他们出航了，埃德蒙又在浅蓝色的海上破浪前进。海在他的青年时代第一次打开了眼界，他在狱中常常梦到他。现在格尔戈纳在他的右边，皮亚诺扎在他的左边， 他是在向包里和拿破仑的故乡前进。第二天早晨，船长到甲板上去的时候，他老是一早就到甲板上去的。他发现埃德蒙·登蒂斯正斜靠在船舷上，带着极其热切的神色望着一座被朝阳染成玫瑰色的花岗石的岩山，那就是基督山小岛。周纳·阿梅里号经过它，一直向科西嘉驶去，在经过它的时候，左舷离它还不到一法里远的路。这个小岛的名字和埃德蒙·登蒂斯是这样的休戚相关。当他们这样近的经过他的时候，埃德蒙·登蒂斯心里，他只想跳进海里，则在半个小时内他就可以到达那块上帝许给他的土地上了。但那时没有工具来发掘宝藏，又没有武器来自卫，他又何能为力呢？而且水手们会怎么说？船长会怎么想呢？他必须等待。幸而他已学会了如何等待了。他为了自由曾等待了14年，为了财富他至少能等待6个月或1年。最初要是只给他自由而不给他财富，他不是也会接受的吗？而且那些财富难道不会是幻象，是可怜的法利亚长老脑子里的产物，已和他同逝去了吗？不错，红衣主教斯巴达的那封信是唯一有关的证件。于是埃德蒙·登蒂斯从头到尾地背了一遍，他一个字都没有忘记。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番。